酒吧新闻台 News， 酒吧 Evergreen， 好听的歌。大家好，我是 Jackson， 我是 Kitty。 今天是2月4日啊，是 Karen Carpenter 过世的35周年纪念日。哎，时间过得真快啊。 对， 嗯哼。前阵子有几位朋友问我们，可不可以播一下 Carpenter 兄妹的专辑来追忆 Karen Carpenter。 嗯 ，OK， 我们就从善如流吧。 嗯， 那么今天就把当年 Carpenter 兄妹呢经典的歌曲呢再播一次，啊，让我们这个温故知新，这些我们都非常熟悉，也陪我们度过那些美好岁月的歌曲啊。 对，首先我们来听一首把我们美丽的回忆带回来哈，透过时光隧道带给我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 对，这首歌朋友们一定很熟悉，因为当年也是我们的 Evergreen 的这个片头歌 Yesterday Once More。 When I was young 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s when they played It made me smile. Those were such happy times, and not so long ago. How I wondered where they'd gone. But they're back again, just like a long lost friend. All the songs I love so well. Yesterday once more. Looking back on how it was in years gone by and the good times that I had makes today seem rather sad. So much has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 still shines. Every shingling-a-ling that they're starting to sing so fine. Every sha-la-la-la, every woe. 听完这首歌之后呢 Karen Carpenter 轻柔悦耳的歌声呢，是否让我们回到了70年代那个真的很难忘怀永难忘怀美好的这个时光啊？ 对，好像叫昨日，就像这条歌啊。那个时候呢，哎呀，我们真是年轻啊， 年轻呢、啊、对照现在 什么也不怕哈、啊、感觉自己啊好像是站在世界的顶端，全整个世界都等着我们去追求哈、啊、充满了希望啊，充满了这种对生命的热爱哈、啊。 没错了，就是这首歌让我们这个边听呢边感觉真的自己是高高在上，在顶上了啊、哦、 对，我们来欣赏这首 Top of the World。 Such a feeling's coming over me. There is wonder in most everything I see. Not a cloud in the sky, got the sun in my eyes, and I won't be surprised if it's a dream. Everything I want the world to be is now coming true, especially for Carpenter 的歌听了、啊、真的是通体舒畅啊，他的歌声非常的自然优美哈、啊、优雅，一点都没有做作，也不唱什么花腔，可是就是好听。 对，有安抚功能的。 对。 OK， 来自这个美国 Connecticut 州的这个Carpenter Showman 的哥哥 Richard 呢，这个非常优秀，12岁就进入耶鲁大学研习钢琴啊、哦。 对，算小天才这样。那1963年的时候，他们全家搬到了加州以后呢，就开始在不同的乐团开始练习，在演出哈。那妹妹 Carpenter 呢，在一家小唱片公司伴奏啊。 对，我们接下来要听一首呢，让这个 Carpenter 兄妹的扬名万里的成功的冠军曲啊、哦、 ，Close to You。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sky. Every time you walk by,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On the day that you were born, the angels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Got together and decided to create a dream come true. So they sprinkle moon dust in your hair, a golden starlight in your eyes of blue. That is why all the girls in the town follow you all around. Just like me, like me, they long to be close to you. 1965年到1969年的兄妹俩的乐团呢，走得非常的不顺利啊，不管是推出来的作品或者是巡回演唱啊，乐迷们对他们的反应真的很冷淡啊，让他们真的差一点有因为音乐梦碎的感受了啊。 对，那个时代里的 Beatles 正红的摇滚啊，还有这个英伦入侵的，像他这种轻轻柔柔的歌、啊、真的是很难卖座。 对，他们俩非常的灰心自己，差一点都要放弃了。哎，不过呢，下面这首歌是对他们信心喊话的作品啊。 对，我们来欣赏一首非常优美的 Superstar。 that affair, and I can hardly wait. 新闻台 News 九八 Evergreen 好听的歌，大家好，我是 Jackson， 我是 Kitty。 我们为了纪念今天是 Karen Carpenter 过世35周年啊、纪念日，所以我们特别再播一下 Karen Carpenter 怀念的老歌。 对，一起来追忆 Karen Carpenter 啊。 对。 那么1969年的时候呢，在兄妹俩几乎要放弃他们音乐生涯的时候呢 ，A&M 唱片公司总裁 Herb Ebert。他最有名的这个，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知名的小喇叭手啊，他成名曲叫做 Lonely Boy 啊。 对，我们在节目里也常常放他的歌曲，他的小喇叭奏的真是好听， 没错、 哎、没话说。 听到了兄妹俩的这个 Demo Tape 以后满意的不得了，马上我们这个签下来这个为该公司旗下的一个乐团啊。 对，真是千里马碰上伯乐啊。 嗯，对。 看来看去呢，就觉得他们的乐团的名字不顺 ，Spectrum 哈、啊，他们就把他乐团的名字改成 The Carpenters 合唱团哈、啊。 对，那也开始这个帮他们这个录专辑了。啊，由此可见呢，这个名字说真的，风水学对他们讲真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对，有的时候也不 很重要， 不信、啊。 对，那下面的这一首呢，是由 Neil Starker 所写 ，Karen Carpenter 呢诠释的更感伤的一首作品啊。 对，他们的歌其实都蛮忧郁的，我们来欣赏这首 Solitary。Playing solitaire. just how it goes, goes without saying. There was a man, a lonely man, who would command the hand he's playing. And solitaire's the only game in town, and every road that takes him, takes him down. It's easy to pretend he'll never love again. And keeping to himself, he plays the game. Without a love, it always ends the same. Carmen 兄妹跟 A&M 唱片公司签下合约之后呢，灌录第一张专辑就一举拿下了 Billboard 流行单曲榜的冠军呢。这个之后呢，推出来的歌呢，每一首都是成功的保证，都能荣登这个排行榜的冠亚军或者前十名啊。 对，接下来这个就是 Karen 在打鼓哈 ，Karen Carpenter 会打鼓，他哥哥弹钢琴啊，他边打边主唱的一首代表作曲，也是冠军曲啊。那这条歌呢 ，Beatles 也唱过，非常轻快的， 很多人唱、哦。 对，我们来欣赏 ，Please Mr. Postman。 Wait a minute, Mr. Postman. Wait, Mr. Postman. Please, Mr. Postman, look and see. Oh, yeah. There's a letter in please, your bag for me. Please, Mr. Postman. Why is it taking such a long time? Oh, yeah. Oh, yeah, from the bottom of my mind. There must be some word today from my boyfriend so far away. Please, Mr. Postman. Wait a minute. 当幸运之神降临时，城墙也挡不住了。卡门特兄妹呢，一扫之前的阴霾，分别在1970年、71年之间呢，荣获了葛拉米的最佳新人奖，还有最佳流行乐团等等的三项大奖哦。 对，真是风光至极啊！风靡了全世界哈、啊。我们也就在那个时候，大家接触到他们， 爱死他们了。 对，这卡门特森，当年的总统，美国的总统啊，尼克森还特别邀请他们到华府晚宴献唱啊，你就知道当初他们多红了、啊。 对，那么接下来这首呢，也是曾经得过的亚军的一首作品啊、哦。 Rainy days and Monday. Talking to myself and feeling old. Sometimes I'd like to quit. Nothing ever seems to fit.Nothing to do but frown. Rainy days and Mondays always get me down. What I've got they used to call the blues. Nothing is really wrong. Feeling like I don't belongHere with you. Nice to know somebody loves me. Funny, but it seems that it's the only 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is come and gone before.Thing to do, run and find the one who loves me. What I feel has come and gone before. No need to talk it out. We know what it's all about. 九八新闻台 News 九八 Evergreen 好听的歌，大家好，我是 Jackson， 我是 Kitty， 我们来继续追忆 Carpenter 兄妹好听的歌曲，大家一起来怀念一下。 对， Carpenter 兄妹唱他们自己的作品呢，成绩都非常这个傲人，在重唱其他歌星的作品的时候呢，同样的成绩也是令人满意的不得了啊。 对，下面这首歌呢是他们重唱当年非常红 Herman Hermes 的64年的一首旧作啊，蛮好听的。 对，他们唱的也非常棒， There's a kind of hush。 中期呢，他们的兄妹啊开始到世界各国开巡回演唱啊。 对，在1976年的时候呢到了日本演唱，哇，这是日本有史以来，真是不简单哦，有史以来卖票最高的一个演唱会， 收入最好的一场演唱会啊， 海捞一下。 也应该让兄妹俩是实至名归啊。 对对对对对。 OK， 接下来这首呢也是非常成功的代表曲之一啊。 For all we know。 the two of us, strangers. 在末期呢 The Carpenters 乐团呢受到当时音乐形态的转变呢，比如Disco 啦 New Wave 啦电子乐啦等等等等这个对他们冲击非常大这个时候 Richard 呢因为压力太大开始染上了这个毒瘾 对那 Karen 呢得了厌食症也是因为压力太大太忧郁那虽然后来 Richard 在药瘾呢挣扎中很久总算走出来痊愈了可是呢 Karen 呢健康可是每况日下他那个厌食症人就吃不了东西越来越瘦真是让人觉得很心疼也很难过哈 对 OK 那么接下来这首呢也是一首这个非常成功的亚军代表作 We only just begun We've only just begun to live White lace and promises A kiss for luck and we're on our way We've only begun Before the rising sun We fly Yes, we've just begun. 新闻台 News 98 Evergreen 好听的歌。大家好，我是 Jackson， 我是 Kitty。 我们来继续追念跟纪念Carpenter 兄妹这些好听的歌曲。 OK， 那么1981年的时候呢，兄妹俩在录完了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呢， Karen 的这个健康呢并未好转，反而越来越恶化了。在1983年2月4号呢Karen Carpenter 呢因突发心脏病过世啊，得年也才33岁啊。 对，哎呀，看到这个真是很感伤哈。 嗯嗯，真的。 他就像那条歌一样 ,Top of the World, 当年的时候是最红的时候，到世界的尖端顶端哈，突然一下又摔下来，这个名利双收以后呢，就突然之间不受注目的这种，他们就受不了了哈，整个身体状况就这样下去了，才33岁就离世，真是可惜哈。 对，那当然这突然的消息令全世界喜爱这个卡梅德兄妹的乐迷们真的很难过啊。那么 Karen 过世之后呢， Richard 呢这个专心投入了他的幕后的制作，在1988年的时候呢，那么为了纪念 Karen Carpenter 呢，这个美国推出了 Karen Carpenter 生平改编的一这个电视电影的 Karen Carpenter Story 啊，那么造成了这个收视的高峰啊。 对，就是演他们的一生哈。那我们再来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I Won't Last a Day Without You。 Day after day, I must face a world of strangers where I don't belong, and that it's strong. It's nice to know that there's someone I can turn to who will always care. You're always there.Times when the city seems to be without a friendly face, a lonely place. It's nice to know that you'll be there if I need you, and you'll always smile. It's all worthwhile when there's no.Promises, they're not unkind, just hard to find. One look at you, and I know that I could learn to live without the risk. I've found the best when there's no getting over that rainbow. When my smallest dreams won't come true.Without you, won't last a day. 卡本特兄妹的音乐呢，虽然没有很深的大道理，但是 Richard 悠扬的这个琴音，还有这个 Karen Carpenter 啊，甜美轻柔悦耳的歌声呢，从70年代到现在，甚至呢下个世纪，一首首好歌呢都将永远停驻在我们的心里深处啊、哦！ 对，我要希望你们喜欢我们今天特别安排的追忆 Carpenter 过世35周年的这些专辑啊。虽然一切都过去了，但是美好的回忆还有这些美妙的歌声永远在我们心中哈。 对，那么下面这首歌就像前面讲的，一切已经过去，就剩下回忆了。我们来听这首 When It's Gone， 那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马上回来。 Well, it's gone.